لقد كان 干那些，他妈的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的，我他妈的， رد عليك على الشيخ محمد رد الله عليك على الشيخ الله عليك Thank you. What's up? Yeah.